六祖大师法宝坛经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炉香赞，炉香乍若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结祥云，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净口业真言：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婆诃。净身业真言：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婆诃。净意业真言：嗡哇日那达诃赫吽。安土地真言：南无三满多摩陀南嗡度鲁度鲁地尾娑婆诃。普供养真言：嗡耶耶囊三婆哇发日那吽。奉请八金刚，奉请清除灾金刚，奉请避毒金刚，奉请黄随求金刚，奉请白净水金刚，奉请赤身火金刚，奉请定持灾金刚，奉请紫贤金刚，奉请大神金刚，奉请四菩萨，奉请金刚卷菩萨，奉请金刚锁菩萨，奉请金刚爱菩萨，奉请金刚语菩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行有品第一。时大师至宝林，韶州为刺史，与官僚入山，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元说法。师生作次，刺史官僚三十余人，儒宗学士三十余人，僧尼道俗一千余人，同时作礼，愿闻法要。大师告众曰：善知识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善知识，且听慧能行有得法示意。慧能严父本贯范阳，左将留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，此生不幸，父幼早亡，老母孤疑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于是卖柴，时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，客收去，未能得钱，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，未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，遂问客诵何经，客曰《金刚经》，复问从何所来，持此经典。客云：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，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，门人一千有余，我到此中礼拜，听受此经。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《金刚经》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慧能闻说，素喜有缘，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，令充老母衣粮，教遍往黄梅参礼五祖。慧能安置母婢，即便辞为。不经三十余日，便至黄梅礼拜五祖。祖问曰：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慧能对曰：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唯求作佛， 不求于物。祖言：汝是岭南人，又是阁僚，若为堪作佛。未能曰：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阁僚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吾祖更欲与语，且见徒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物。慧能曰：慧能起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审和尚教作何物？祖云：这阁僚根性太利。汝更勿言，着草场去。慧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对。今八月余，祖一日忽见慧能曰：吾思汝之剑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汝言，汝知之否？慧能曰：弟子亦知失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，吾向汝说：世人生死四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，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记来成无看。若悟大义，复汝依法，为第六代祖。我即速去，不得迟滞。思量即不重用，见性之人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，抡刀上阵亦得见之。众得处分，退而递相谓曰：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计，江城和尚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，现为教授师，必是他德。我辈慢作寄送，枉用心力。诸人闻语，总皆习心，闲言：我等以后依止秀师，何凡作记？神秀思维：诸人不成记者，为我与他为教授师。我须作记江城和尚，若不成记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曾记忆求法极善，密祖极恶，却同凡心，夺其圣位惜别。若不成记，终不得法。 太难，太难。吾祖堂前有布廊三间，你请供奉卢真画楞伽经变相及吾祖血脉图，流传供养。 神秀坐骑成矣，速度欲成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。你成不得，前后经四日，13度成迹不得。秀乃思维：不如向廊下书住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，云是秀作。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何道？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记于南廊壁间，诚心所见。记曰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不时惹尘埃。秀书记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父思维：吾祖明日见记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。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业障重，不合得法，甚意难测。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五更。足以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信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图像。 忽见奇迹，报言，供奉却不用化，劳而远来。经云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但留此记与人诵持，依此记修免堕恶道，依此记修有大利益，令门人住香礼敬，敬诵此记，即得见性。门人诵记，皆叹善哉。主三更换袖入堂，问曰：“记是汝作否？”袖言：“实是袖作，不敢妄求主位。”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祖曰：汝作此记，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智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如且去一两日思维，更作一记将来无看。汝既若入得门，复汝依法，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，作记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行坐不乐。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对方过，唱诵其记，慧能一闻，便知此记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示大意，遂问童子曰：诵者何记？童子曰：尔这隔僚不知。大师言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复依法，令门人作记来看。若悟大义，即复依法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记，大师令人接诵，依此记修免堕恶道。依此记修有大利益。慧能曰：我亦要诵此，结来生缘。上人，我此踏对八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。童子引至祭前礼拜。慧能曰：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慰读。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慧能闻已，遂言：亦有一记，望别驾未书。别驾言：汝亦作记，其事稀有。慧能向别驾言：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可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末义智，若亲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别驾言：汝但诵记，不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慧能记曰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书此记，徒众总经无不皆讶，各相未言，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？主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鞋擦了记，曰：亦未见性。众以为然。次日，主前至对方，见能腰食舂米，欲曰：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？乃问曰：米熟也未？慧能曰：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。足以杖即对三下而去。慧能即会主意， 三谷入室，足以袈裟则为不令人见。未说金刚经，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未能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遂其祖言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足知物本性。谓慧能曰：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是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三根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钵，云：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因无忌曰：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祖父曰：悉达摩大师初来此土，人未知性，故传此衣以为性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附本心，一为争端，直汝误传。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未能起曰：向神处去。祖云：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未能三更领得衣钵，云：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三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吾祖言：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祖相送直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吾祖把橹自摇。未能言：请和尚坐，弟子何摇橹？祖云：何事无度汝？未能云：迷时失度，不了自度，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未能身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复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祖云：如是如是，以后佛法有汝大行矣。汝去三年无方世事，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，佛法难起。未能辞为足矣，发足难行。两月中间至大雨岭，足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躁，极易参询，为众人先，趁即慧能。未能直下衣钵于石上，曰：此衣表性，可力争也。能引草莽中，未明志提夺不动，乃唤云：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未能遂出，盘坐石上。未明坐礼云：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未能云：汝既为法而来，可秉习诸缘，勿生一念，不为汝说。明良久，慧能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末时，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，复问云：上来密与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慧能云：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反照，密在汝边。明曰：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醒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慧明师也。慧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梅， 擅自护持。明又问，惠民今后向神处去？惠能曰，逢源则止，遇民则居，明礼辞。惠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一十五载，时与猎人随仪说法，猎人常令守往，每见生命尽放之，每自饭时以菜祭煮肉锅，或问则对曰，但吃肉边菜。一日思维，时当弘法，不可中顿，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执印宗法师讲涅盘经，时有风吹翻动，一声曰风动，一声曰翻动，议论不已。慧能进曰，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仁者心动。一众骇然，印宗言至上席，争节奥义，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，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眉依法难来，莫是行者否？慧能曰，不敢。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宗复问曰，黄眉副主如何止受？慧能曰，止受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，何不论禅定解脱？能曰，未是恶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恶之法。宗又问，如何是佛法不恶之法？慧能曰，法师讲涅盘经，明佛性是佛法不恶之法，如高贵德王菩萨薄佛言，犯四众尽，作五逆罪，及一禅体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，善根有恶，一者常，恶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恶。一者善，恶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恶。运之与界，凡夫见恶，智者了达其性无恶，无恶之性即是佛性。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，言：某甲讲经犹如瓦砾，仁者论义犹如真经。于是为慧能剃发，愿视为师。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慧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？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音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制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尽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般若品第二。次日，为使君请意，师身坐，告大众曰：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云：善知是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，当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，无畏汝说。善知是，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 不是自信般若， 犹如说时不饱， 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道彼岸，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。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，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。 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嗔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是莫闻无说空，遍及着空，第一莫着空，若空心静坐，即着无际空。善知是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。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，须弥诸山，总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是自性能含万法是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明之为大，故曰摩诃。善知是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 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。此一辈人不可逾语，为邪见故。善知是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应用遍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善知是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。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善知是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渝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渝即般若觉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见般若，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，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说空，不是真空。般若无形象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其名般若智，何名波罗蜜？此是西国语，唐言道彼岸，解义离生灭，浊净生灭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。离净无生灭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波罗蜜。善知是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，有妄有非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。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，不修即凡。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是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浊净即烦恼， 后念离境即菩提，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，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定成佛道，便三毒为戒定慧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，何以故？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，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、无意、无着，不起狂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金刚般若经，即得见性。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具说。此法门是最上圣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，小根小智人闻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，尘翼聚落悉皆漂流，如飘草叶。若遇大海，不增不减。若大圣人，若最上圣人，闻说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常观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从无有，原是龙能心智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，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，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众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小根之人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。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长。小根之人亦复如是。原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。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原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云覆盖于日，不得风吹日光不现。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唯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迷心外见，修行觅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执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。 善知识，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，大小二圣十二部经，皆因人智，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无是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。故知万法本自人心，一切经书因人说有，缘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为小人，智为大人。愚者问于智人，智者与愚人说法，愚人忽然悟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善知识，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。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是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云：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善知识， 我于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，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须觅大善之事，解罪上圣法者，直是正路。是善之事有大因缘，所谓化导令得见性。一切善法因善之事能发起故，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需求善之事指示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执为虚他善之事，妄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是自悟，若起邪迷妄念颠倒，外善之事虽有教授，就不可得。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妄念俱灭，若是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善知识，智慧观照，内外明彻，是自本心。若是本心，即本解脱。若得解脱，即是般若三昧。般若三昧，即是无念。何名无念？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着，是为无念。用即遍一切处，亦不着一切处。但净本心，使六世出六门，于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当令念觉，即是法服，即名边见。善知识，悟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善知识，后代得无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与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须传授，从上以来莫传吩咐，不得逆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不得传咐，损彼前人究竟无益，恐愚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断佛种性。善知识，吾有一无相颂，各须诵取。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，若不自修，为寂无言，亦无有益。听吾颂曰：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唯传见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法即无顿见，迷悟有持疾，只此见性门，愚人不可惜。说即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，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。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，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至无余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静心在妄中，但证无三障。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。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。离道别密道，终身不见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傲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自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，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。 增爱不关心，常生两脚卧，欲拟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，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明世间，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此颂是顿教，一名大法传，迷闻经累劫，悟则刹那间。师父曰，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。时为使君与官僚道俗，闻师所说，无不醒悟，一时作礼，皆叹善哉，何其岭南有佛出世。疑问品第三。一日，为刺史为师设大会斋，斋气刺史请师生坐，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，问曰：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，今有少疑，愿大慈悲特为解说。师曰：有疑即问，吾当未说。为公曰：和尚所说，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师曰：是。公曰：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，帝问云：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达摩言：实无功德。弟子未答此理，愿和尚未说。师曰：实无功德，不宜先圣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师又曰：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，自信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，不离自信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觅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清，常行普净，心常清人，无我不断，即自无功。自信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，为无我自大，常清一切故。善知是，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是，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与功德别，五帝不是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刺史又问曰：弟子常见僧俗，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得生彼否，愿为破疑。师言：使君善听，慧能语说。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化经文，分明去此不远，若论相说理数，有十万八千，即身中十二八邪，便是说远。说远为其下根，说近为其上智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，迷悟有疏，见有迟疾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，随其心净即佛土净，使君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。虽西方人，心不净亦有牵。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 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和国，凡于不了自性，不是身中净土，愿东愿西，悟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佛言，随所住处恒安乐，使君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遥。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道。今劝善之事，先除十恶，即行十万，后除八邪，乃过八千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停止，道如弹指，便睹弥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不悟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得达？未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众皆顶礼云：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？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普令得见。师言：大众，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五门，内有一门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。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。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佛向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，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世智，能静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须弥，邪心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嗔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善之事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。除人我须弥倒，去邪心海水竭，烦恼无波浪灭，毒害忘鱼龙绝。自心地上，觉性如来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。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道彼？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居叹善哉。畅言：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误解。师言：善之事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东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围公又问：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。师言：吾与大众说无相颂，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作此修，剃发出家于道何意？颂曰：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？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，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喧。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过必生智慧，不短心内非闲。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失前。菩提指向心密，何劳向外求玄？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师父曰：善之事，总须依计修行，渐取自性，直成佛道，法不相待。众人且散，吾归朝夕。 纵若有疑，却来相问。十，刺史官僚再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定慧品第四，师释众云：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悟迷，言定慧别。定慧一体，不是二。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。即慧之时，定在慧；即定之时，慧在定。若是此意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诸学道人，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个别。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，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一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不在于争，若争先后，即同迷人，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善知识，定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。明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亦复如是。师释众云：善知识，一行三昧者，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净明经云：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，莫心行产区。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，于一切法物有执着。迷人着法相，直一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善知识，道虚通流，何以却至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；心若住法，名为自福。若言常坐不动事，只如舍利佛宴坐林中，却被维摩诘呵。善知识，又有人叫做看心观境不动不起，从此至功迷人不会变直成癫。如此者众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错。师释众云：善知识，本来正教无有顿见，人性自有立顿。迷人见修，误人顿气，自是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，所以立顿见之假名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促刺欺争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思仇害；念念之中，不思前进。若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于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于相，则法体清净，此是以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，于诸境上心不染，曰无念。于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生心。若执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为大错。学道者思之，若不是法义，自错犹可，更劝他人自迷不见， 又谤佛经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缘口说见性，迷人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，自性本无一法可得。若有所得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无者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。无者无恶相，无诸尘劳之心。念者念真如本性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无，眼耳色身当时即坏。善知识，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经云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坐禅品第五。师释众云，此门坐禅，缘不着心，意不着境，意不是不动。若言着心，心缘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无所着也。若言着境，人性本净，由妄念故盖覆真如，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。起心着境，却生境妄，妄无处所着者是妄，境无形象，却立境相，言是功夫。作此见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净服。善知识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识，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着心着境，即障道也。师释众云，善知识，何名作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名为坐，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。善知识，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境思境即乱，若见诸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，外禅内定是为禅定。菩萨戒经云，我本性源自清净。善知识，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忏悔品第六。十，大师见广韶济四方士庶，骈集山中听法，于是声作告众曰：来，诸善知识，此事须从自信中起，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戒，使得不假到此，既从远来，一会于此，皆共有缘，今可个个无贵。先为传自信五分法身香，赐受无相忏悔，众无贵。诗曰：一戒香，即自心中无非、无恶、无嫉妒、无贪嗔、无劫害，名戒香。二定香，即睹诸善恶境相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。三慧香，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 虽修众善，心不执着，镜上念下，金絮孤贫，名慧香，四解脱香，即自心无所攀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自在无碍，名解脱香。五解脱之见香，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成空守即，即须广学多闻，视自本心达诸佛理，和光皆悟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真性不异，名解脱之见香。善知是，此香各自内熏，莫向外觅。今于汝等受无相忏悔，灭三世罪，令得三业清净。善知是，各随我语。一时道，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。从前所有恶业、愚迷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骄狂染。从前所有恶业、骄狂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。从前所有恶业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善知是，以上是为无相忏悔。云何名忏？云何名悔？忏者，忏其前愆，从前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者，悔其后过，从今以后，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称忏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忏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后过。以不悔故，前愆不灭，后过又生；前愆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？善知是，既忏悔已，与善知是发四弘誓愿，各须用心正听。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。善知是，大家起不到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任么道，且不是慧能度。善知是，心中众生，所谓邪迷心、狂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恶毒心，如是等心，尽是众生，各须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即自心中邪见、烦恼、愚痴众生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，各个自度，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又烦恼无边誓愿断，将自性般若智，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。又法门无尽誓愿学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又无上佛道誓愿成，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，离迷离觉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，常念修行是愿力法。善知是，今发四弘愿了，更与善知是受无相三皈依戒。善知是，皈依觉两足尊，皈依正离欲尊，皈依净众中尊，从今日去 称觉为师，更不皈依邪魔外道，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，劝善知识皈依自性三宝。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自心皈依觉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，明两足尊。自心皈依正，念念无邪见，以无邪见故，即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，名离欲尊。自心皈依净，一切尘劳爱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浊，名众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皈依，凡夫不会，从日至夜受三皈戒。若言皈依佛，佛在何处？若不见佛，凭何所归？言却成妄。善知识，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。经文分明言，自皈依佛，不言皈依他佛。自佛不归，无所依处。今既自悟，各须皈依自心三宝。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皈依也。善知识，既皈依自三宝境，各个自心，无语说一体三身自性佛，令汝等见三身，了然自悟自性。总随我道，于自色身皈依清净法身佛，于自色身皈依圆满报身佛，于自色身皈依千百亿化身佛。善知识，色身是色宅，不可言归。相者三身佛在自性中，世人总有为自心迷，不见内性。外觅三身如来，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听说，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从自性生，不从外得。何名清净法身佛？世人性本清净，万法从自性生，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。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为浮云盖覆，上明下暗，呼吁风吹云散，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。世人性常浮游，如比天云。善知识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，于外浊境，被妄念浮云盖覆，自性不得明朗。若欲善知识闻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性中万法皆现，见性之人亦复如是，此名清净法身佛。善知识，自心皈依自性，是皈依真佛。自皈依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谄曲心、无我心、狂妄心、亲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共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见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皈依。常须下心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，更无挚爱，是自皈依。何名圆满报身？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，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。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，于实性中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恶，灭万劫善因， 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恒沙二境，直至无上菩提。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，何名千百亿化身。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。毒害化为龙蛇，慈悲化为菩萨，智慧化为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。自性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醒觉。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，唯一念善，智慧极深，此名自性化身佛。善知识，法身本具，念念自性自见，即是报身佛。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归一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归一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是自性佛。无有亦无相诵，若能诵持，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。诵曰：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布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缘来造。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各自信中真忏悔。呼悟大圣真忏悔，除邪行正即无罪。学道常于自性观，即与诸佛同一类。无主为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。若欲当来密法身，离诸法相心中喜。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忽觉一世修。若悟大圣得见性，前功合掌自心求。师言善知识，总须诵取，依此修行言下见性，虽去无千里，如常在无边。于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，何情远来。真众好去，一众闻法，米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机缘品第七，师自黄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无知者，时有如是流自略，礼遇甚厚。自略有孤为尼，名无尽藏，常诵大涅盘经。师暂听即知妙义，遂未解说。你乃执卷问字，师曰：自即不是，亦即请问。你曰：自上不是，焉能会意？师曰：诸佛妙理，非观文字。你今亦知，便告李宗其德云：此事有道之事，以请供养。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进来瞻礼，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，遂于故基重建梵语，言师居之而成宝方。师住九月余日，又为二党寻逐，师乃遁于前山，被其纵火焚草木，师隐身哀入石中得免。时今有师夫作西痕及衣布之文，因名避难时。师亦无祖怀惠止藏之主，遂行以女恶一焉。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，初参祖师问曰：即心即佛，愿垂止欲。师曰：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无若据说，穷劫不尽。听无忌曰： 即心明慧，即佛乃定，定慧等持，意中清净，悟此法门，犹汝习性，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法海言下大悟，以记赞曰：即心原是佛，不悟而自屈。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。僧法达，洪州人，七岁出家，常诵《法华经》。来礼祖师，头不至地。祖喝曰：礼不投地，何如不礼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运习何事耶？曰：念《法华经》以及三千部。祖曰：汝若念至万部，得其精义，不以为胜，则与吾偕行。汝今复此事业，都不知过。听吾偈曰：离本则慢床，投息不至地，由我最极深，忘功夫无比。师又曰：汝名什么？曰：名法达。师曰：汝名法达，何曾达法？复说偈曰：汝今名法达，勤诵未修歇，空诵但寻声，明心好菩萨。汝今有缘故，吾今为汝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达闻偈悔谢曰：而今而后，当谦恭一切。弟子诵法华经，未解经义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师曰：法达，法即甚达，汝心不达，经本无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经以何为宗？答曰：学人根性暗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宗趣？师曰：吾不是文字，汝是取经诵一遍，吾当为汝解说。法达即高深念经，至譬喻品。师曰：止。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，众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于此。何者因缘？经云：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见也。世人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。若能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是为开佛之见。佛有觉也，分为四门：开觉之见、视觉之见、悟觉之见、入觉之见。若闻开示，便能悟入即觉之见，本来真性而得出现。汝甚悟错解经义，见他道开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以具知见，何用更开？汝今当信佛之见者，只汝自心，更无别佛。盖为一切众生，自蔽光明，贪爱沉静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劝令请习，莫向外求与佛无二，故云开佛之见。吾亦劝一切人，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，惨令我慢，亲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汝须念念开佛之见，悟开众生之见。开佛之见即是出世，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。 汝若但牢牢执念以为功课者，何以离牛爱尾？答曰：若然者，但得解意，不劳诵经也。师曰：经有何过，岂障汝念？只为迷误在人，损益有己。口诵心行，即是转经；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背经转。听无记曰：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诵经久不明，语意作仇家。不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无惧不记，常遇白牛车。达闻记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而告师曰：法达从昔以来，实未曾转法华，乃被法华转。再起曰：经云，诸大声闻乃至菩萨，皆尽思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今令凡夫淡悟自心，便明佛之知见，自非上根，未免一棒。又经说三车，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，如何区别？愿和尚再垂开示。师曰：经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诸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饶依尽思共推，转加玄远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。此理若不肯信者，从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却白牛车，更于门外觅三车。况经文名相汝道，唯一佛圣，无有余圣。若二若三，乃至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是法皆为一佛圣故。汝何不醒？三车是假，为习时故；一圣是实，为今时故。子教汝去假归实，归实之后，实亦无名。因之所有真才，尽属于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复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。是名持《法华经》。从节至节，手不释卷；从昼至夜，无不念时也。达蒙启发，踊跃欢喜，以记赞曰：经诵三千部，曹溪一句王。为民出世子，宁歇累生狂。羊鹿牛泉舍，初中后善扬。谁知火宅内，原是法中王。师曰：汝今后方可明念经僧也。达从此领玄旨，亦不错诵经。僧智通，寿终安丰人。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，何不会三生四智？李师求解其意。师曰：三生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生，即名有生无智；若悟三生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听无记曰：自性具三生，发明成四智，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吾今为汝说，地性永无迷。莫学持求者，终日说菩提。通再起曰：四智之亦可得闻乎？师曰：既会三身辨明四智，何更问也？若离三身别谈四智，此名有智无身。即此有智，还成无智。复说记曰：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智见非功，尘所作智同圆净，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凡心永处那且定。 竹上转世为智也。教宗云，转前五世为尘所作智，转第六世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世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八世为大圆净智。虽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转，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。通顿悟性智，遂成偈曰：三身原我体，四智本心明，身智容无碍，应物任随行，起修皆妄动，守住匪真经。妙子因师小，终无染污名。身智长，信州贵溪人，调年出家，自求见性。一日参礼，师问曰：汝从何来，欲求何事？曰：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，礼大通和尚，蒙是见性成佛之意，未觉狐疑，远来投礼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师曰：彼有何言句，汝是举看。曰：至常道彼，凡经三月未蒙是会，为法切故，一系独入藏室。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：汝见虚空否？对曰：见。彼曰：汝见虚空有相貌否？对曰：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？彼曰：汝之本性犹如虚空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。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之见。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觉了，岂和尚开示？师曰：彼师所说，犹存见之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：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，不知一法守空之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此知之见瞥然心，错认何曾解方便？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，常闻记心意豁然，乃述记曰：无端起之见，着相求菩提，勤存一念悟，宁月习时迷，自信觉缘体，随照往千流，不入祖师室，茫然去两头。自常一日问师曰：佛说三圣法，又言最上圣，弟子未解，愿为教授。师曰：汝观自本心，莫着外法相，法无四圣，依法修行是大圣，万法尽通，万法具备，一切不染，离诸法相，亦无所得，名最上圣。圣是行义，不在口争，汝须自修，莫问吾也。一切实宗，自性自如，常礼谢执事，宗师之事。孙志道，广州南海人也，请意曰：学人自出家，览涅盘经十载有余，未明大义，愿和尚垂慧。师曰：汝何处未明？曰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，于此疑惑。师曰：汝作么生疑？曰：一切众生皆有恶身，为色身法身也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，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经云：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者，不审何生即灭，何生受乐。若色身者，色身灭时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法身即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 又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，一体五用，生灭是常，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。若听更深，其有情之类不断不灭，若不听更深，则永归即灭，同于无情之物。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缚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？师曰：汝是世子，何习外道断肠邪见，何意罪上圣法？据汝所说，即色身外别有法身，离生灭求于即灭，又推涅槃常乐，言有生受用，斯乃直令生死，贪着是乐。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，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，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，好生恶死，念念牵流，不知梦幻虚假，往受轮回，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，终日持求。佛名此故，乃是涅槃真乐，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，更无生灭可灭，是则即灭现前，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为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，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禁缚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谤佛回法。听无忌曰：无上大涅槃，原名常寂照，凡愚未知死，外道直为断。诸求恶圣人，目以为无作，尽属情所寄。六十二见本，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？唯有过量人，通达无取舍，已知五蕴法，即以蕴中我，外现众色相，一一因身相，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三际断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结火烧海底，风谷山相即，真常即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吾今抢言说，令汝舍邪见，汝勿随言减，许汝知少分，至道闻即大悟，踊跃作礼而退。行思禅师身吉州安城刘氏，闻曹溪法席圣化，进来参礼，遂问曰：当何所悟，即不落阶级？师曰：汝曾作什么来？曰：圣地亦不为。师曰：落何阶级？曰：圣地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师生气之，令思守众。一日，师谓曰：汝当分化一方，无令断绝。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清源山，弘法少化，谥号弘济禅师。怀让禅师，荆州杜氏子也。初谒嵩山安国师，安发之曹溪参叩，让至礼拜。师曰：神处来？曰：嵩山。师曰：什么物？任么来？曰：说似一物即不重。师曰：还可修正否？曰：修正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师曰：即此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，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悉天般若多罗趁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，应在汝心，不须诉说。让豁然气会，遂执事左右一十五载，日增玄奥，后往南岳大产禅宗，赤是大会禅师。 永嘉玄觉禅师，温州代世子，少习经论，今天台止观法门，因看维摩经，发明心地，偶师弟子玄策相访，与其聚谈，出言暗合诸祖。策云：仁者得法师谁？曰：我听方等经论，各有师承，后于维摩经悟佛心中，未有证明者。策云：威音王以前即得，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，尽是天然外道。曰：愿仁者为我证据。策云：我言轻。曹溪有六祖大师，四方云集，并是受法者，若去则与协行，绝遂同策来参，绕师三匝正席而立。师曰：伏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？生大我慢。绝曰：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师曰：何不提取无声，了无素乎？曰：体即无声，了本无素。师曰：如是如是。玄觉方具威仪礼拜。须臾告辞。师曰：反太素乎？曰：本自非动，岂有素也？师曰：谁知非动？曰：仁者自身分别。师曰：汝甚得无声之意？曰：无声岂有意也？师曰：无意谁当分别？曰：分别亦非意。师曰：善哉，少留一宿。时谓一宿绝。后著正道歌，盛行于世。是曰无相大师，时称为真觉焉。禅者至黄，初参五祖，自谓以得正受，安居常坐积二十年。师弟子玄策游方至何朔，闻黄之名，赵安问云：汝在此做什么？黄曰：入定。策云：汝云入定，唯有心入也，无心入也。若无心入者，一切无情草木瓦石，因何得定？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寒士之流，亦因得定。黄曰：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有无之心。策云：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黄无对。良久，问曰：师似谁也？策云：我师曹溪六祖。黄云：六祖以何为禅定？策云：我师所说妙赞圆寂，体用如如，五音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，禅性无声，离声禅响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黄文是说，近来夜师。师问云：仁者何来？黄具述前缘。师云：诚如所言，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妄能所具泯，性相如如，无时不定也。黄于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。其业河北世树闻空中有声云：黄禅师今日得道。皇后李慈复归河北，开化四众。一僧问师曰：黄眉义指什么人得？师云：会佛法人得。僧云：和尚还得否？师云：我不会佛法。师一日欲着所受之衣，而无美权，因至寺后五里许，见山林郁茂，瑞气盘旋， 师正席着地，拳应手而出，击以为迟，乃贵膝挽衣时上。忽有一僧来礼拜，云：方便是西蜀人，着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，主方便速往唐土，吾传大迦摄正法眼藏及增伽离，建传六代，于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礼。方便远来，愿见我师传来衣钵。师乃出世，次问上人公何事业，曰：善速。师正色曰：汝是速看。便往错，过数日速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趋近奇妙。师笑曰：汝只解速性，不解佛性。师书手摩方便顶，曰：永为人天福田。师仍以衣酬之，便取衣分为三：一披塑像，一自流，一用中果异地中。是曰：后得此衣，乃无出世，住持于此，从见殿宇。宋嘉佑八年，有僧为仙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。像在高泉寺，祈祷则应。有僧举卧轮禅师记云：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师闻之曰：此伎未明心地，若一而行之，是家系福。因是一伎曰：未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对境心竖起，菩提作么长。顿渐品第八。时祖师居曹溪宝林，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。于时两宗盛化，人皆称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，而学者莫知宗去。师谓众曰：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种，见有持极，何名顿渐？法无顿渐，人有立顿，故名顿渐。然秀之徒众，往往讥南宗祖师不是一字，有何所藏？秀曰：他得无师之志，身物上圣，无不如也。且无师无祖，亲传依法，岂徒然哉？无恨不能远去亲近，虚受国恩。汝等诸人无志于此，可往曹溪参决。一日，命门人至诚曰：汝聪明多智，可谓吾到曹溪听法。若有所闻，尽心记取，还未无说。至诚禀命至曹溪，随众参请，不言来处。时祖师告众曰：今有道法之人前在此会。至诚即出礼拜，具诚其事。师曰：汝从玉泉来，应是细作。对曰：不是。师曰：何得不是？对曰：未说即是，说了不是。师曰：汝师若为示众。对曰：常指挥大众，助心观境，常坐不卧。师曰：助心观境是并非禅，常坐居身与理何异？听无忌曰：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？至诚再拜曰：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弃物，今闻和尚一说，便弃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未教示。师曰：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，未审汝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，与吾说看。诚曰： 秀大师说，诸恶莫作名为戒，诸善奉行名为慧，自净其意名为定。彼说如此，未审和尚以何法会人？师曰，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狂辱。但且随方解服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师所说，戒定慧实不可思议。吾所见戒定慧又别。至诚曰，戒定慧只合一种，如何更别？师曰，汝师戒定慧皆大圣人，吾戒定慧皆最上圣人，误解不同，见有迟疾。汝听吾说，与彼同否？吾所说法不离自性，离体说法名为相说，自性常迷。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听吾偈曰，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生去生来本三昧。成文既毁谢，乃成一偈曰，五蕴幻生，幻合究竟，回去真如，法还不尽。师然之。复欲成曰，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，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利菩提涅槃，亦不利解脱之见。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脱之见。见性之人，利益得，不利益得，去来自由，无智无碍，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。至诚再起师曰，如何是不利益？师曰，自性无非无痴无乱，念念般若观照，常离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纵横尽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见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，诸法即灭，有何次第？至诚礼拜，愿为执事，朝夕不懈。僧智彻，江西人，本姓张，名行昌，少任侠，自南北分化。二宗主虽无比我，而徒侣尽起爱憎，使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，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。乃主行昌来赐师，师心通欲知其事，及至今十两余坐间。十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将欲加害，师出警救之。行昌挥刃者三，悉无所损。师曰，正见不邪，邪见不正，只负汝今，不负汝命。行昌今扑久而方苏，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。师遂与今言，如且去，恐徒众翻害于汝，如可他日一行而来，吾当赦受。行昌秉旨消顿，后投身出家，具戒精进。一日一师之言，远来离景。师曰，吾久念汝，汝来何晚？曰，昨蒙和尚舍罪，今虽出家苦行，终难报德，其为传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览涅盘经，未晓常无常意，岂和尚慈悲略未解说？师曰，无常者即佛性也，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曰，和尚所说大为经文。师曰，吾传佛心印， 安敢违于佛经？曰：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。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，和尚却言是常。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家疑惑。诗曰：涅盘经无习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未讲说，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，乃至未汝终无恶说。曰：学人适量浅昧，愿和尚委屈开示。诗曰：汝知否，佛性若常，更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，故无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。故无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意。佛必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，诸恶圣人于常即无常，共成八道，故于涅盘了义教中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。如今依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，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为言，纵览千遍有何所益？行昌忽然大悟，说记云：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，不知方便者，由春池实力。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现前，非施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诗曰：汝今彻也，移民至彻，彻礼谢而退。有一童子名神会，襄阳高士子，年13，自玉泉来参礼。诗曰：知事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，则何事主？试说看。会曰：以无助为本，见即是主。诗曰：这沙弥真何取赐予？会乃问曰：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师以主杖打三下，云：吾打汝是痛不痛？对曰：亦痛亦不痛。师曰：吾亦见亦不见。神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师云：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谦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目时；若痛，则同凡夫，即起悔恨。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。汝自性且不见，敢尔弄人？神会礼拜悔谢。师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见，问善知识密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见性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无见与不见，无见自知，岂待汝迷？汝若自见，亦不待无迷。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无见与不见？神会再礼百余拜，求谢过谦，服请几事，不离左右。一日，师告众曰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是否？神会出曰：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师曰：向汝道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毛盖头，也只成个肢解中途。祖师灭后，汇入经络大弘曹溪顿教，著显宗记盛行于世，是为何则禅师。 师见诸宗难问贤起恶心，多及坐下悯而谓曰：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，无明可明，明于自性，无恶之性，是名实性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见。诸人闻说，总皆作礼，请示为师。护法品第九。神龙元年上元日，则天中宗赵云正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，每就一圣。二师推让云：南方有能禅宗，密授忍大师依法传佛心印，可请比问。今遣内侍削减持照引请，愿师慈念，速赴上京。师上表辞疾，院中临路。削减曰：今臣残德皆云，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。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未知有也。未审师所说法如何？师曰：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，何故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。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究竟无证，岂况坐也？简曰：弟子回经，祖上必问，愿师慈悲指示心要。传奏两功及精诚学道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明无尽。诗云：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意，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相待立明。故净明经云：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。简曰：明欲智慧，暗欲烦恼。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使生死平和出离。师曰：烦恼即是菩提，无恶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阳露等机，上至大根悉不如是。简曰：如何是大圣见解？师曰：明与无明，凡夫见恶，智者了达其性无恶，无恶之性即是实性。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，在圣贤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急，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及其内外，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简曰：师说不生不灭，何意外道？师曰：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由不灭，生说不生。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简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礼辞归阙，表奏师语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诏讲谕师曰：师辞老疾，为朕修道，国之福田。师若敬明，脱疾疲也，阐扬大圣，传诸佛心，谈不二法，削减传师指授如来之见，朕积善于庆，速种善根，执师出世，顿悟上圣，感贺师恩顶戴无已，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，敕韶州刺史修士四语，敕师旧居为国恩寺焉。 富足品第十，师一日唤门人法海、智成、法达、神慧、智常、智通、智策、智道、法真、法如等，曰：汝等不同于人，吾灭度后，各为一方师。吾今教汝说法，不失本宗。先须举三科法门，动用36对，出没即离两边，说一切法莫离自性。忽有人问如法，出与进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，究竟恶法尽除，更无去处。三科法门者，因界入也。因是五因，色受想行识是也。入是12入，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。界是18界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。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事，若起思量，即是转世。生六世，出六门，见六尘，如是18界，皆从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18邪；自性若正，起18正。若恶用，即众生用；善用，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？由自性有。对法外境，无情五对，天与地对，日与月对，明与暗对，阴与阳对，水与火对，此是五对也。法相语言12对，语与法对，有与无对，有色与无色对，有相与无相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凡与圣对，僧与俗对，老与少对，大与小对，此是12对也。自性起用19对，长与短对，邪与正对，痴与慧对，愚与智对，乱与定对，此与独对，戒与非对，止与趋对，实与虚对，闲与平对，烦恼与菩提对，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对，喜与嗔对，舍与谦对，进与退对，生与灭对，法身与色身对，化身与报身对，此是19对也。师言：此36对法，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，出入即离两边，自性动用，供人言语，外于相离相，内于空离空，若权着相即掌邪见，若权执空即掌无明。执空之人有棒经，执言不用文字，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语言，执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，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，汝等须知，自迷犹可，又谤佛经，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，或广利道场说有无之过患，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。但听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合于道性至爱。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。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法师，汝等若悟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问汝意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恶道相因，生中道义。如一问一对，余问一一此作，即不失离也。 设有人问何名为暗，答曰：明是阴，暗是圆，明末则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余问悉皆如此。汝等于后传法，依此转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师于太极元年壬子，延和七月，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，人令促工，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即徒众曰：吾至八月欲离世间，汝等有疑早须相问，为汝破疑，令汝迷尽。吾若去后无人教汝，法海等闻悉皆涕泣，唯有神会神情不动，亦无涕泣。诗云：神会小师，却得善不善等，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，愚者不得。数年山中静修何道，汝今悲泣未忧啊谁？若忧吾不知去处，吾自知去处。吾若不知去处，终不欲报于汝。汝等悲泣，盖未不知吾去处。若知吾去处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无生灭去来，汝等静坐，吾与汝说一偈，名曰真假动静偈。汝等诵取此偈与吾一同，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众僧作礼，请师说偈。偈曰：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。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尽非真。若能自有真，离假即心真。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？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。若修不动行，同无情不动。若觅真不动，动尚有不动。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种。能善分别相，第一义不动。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道诸学道人，努力须用意，莫于大圣门，却执生死志。若言下相应，即共论佛意。若实不相应，合掌令欢喜。此中本无争，争即失道义，执逆真法门，自信入生死。十徒众闻说偈，普皆作礼，并体失意，个个摄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争，乃知大师不久住世。法海上座再拜问曰：和尚入灭之后，依法当复何人？师曰：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，抄录流行，目曰法宝坛经，汝等守护，递香传授，度诸群生，但依此说是名正法。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，盖为汝等性根纯熟，决定无疑，堪任大事。然据先祖达摩大师复授记忆，依不合传。记曰：吾本来资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师父曰：诸善之事，汝等个个尽心听吾说法，若欲成就种智，须达一向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憎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荣淡泊，此名一向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种，含藏长养，成熟其时， 一向一行亦复如是。我今说法，犹如时雨普润大地。汝等佛性辟诸种子，欲知瞻洽，悉得发生。成无执者，觉获菩提；依无行者，定证妙果。听无记曰：心地含诸种，普与悉皆蒙。顿悟花情矣，菩提果自成。师说记矣，曰：其法无二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净，亦无诸相。汝等甚悟观境，即空其心。此心本净，无可取舍，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。尔时徒众作礼而退。大师七月八日，忽谓门人曰：吾欲归新州，汝等速礼周集。大众哀留甚坚。师曰：诸佛出现犹是涅槃，有来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行骸，归必有所。众曰：师从此去，早晚可回。师曰：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又问曰：正法眼藏，传复何人？师曰：有道者得，无心者通。又问：后末有难否？师曰：吾灭后五六年，当有一人来取吾手。听吾记曰：头上恙青，口里虚餐，欲满之难，杨柳为官。又云：吾去七十年，有恶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，一在家，同时心化建立无宗，地气伽蓝，昌隆法寺。问曰：未知从上佛祖应现以来，传授几代，愿垂开示。师云：古佛应世已无数量，不可计也。今以七佛为始，过去庄严劫，毗婆尸佛、尸气佛、毗舍浮佛、金贤劫、居留孙佛、居那含摩尼佛、迦舍佛、释迦文佛，是为七佛。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舍尊者，第二阿难尊者，第三桑那合修尊者，第四优婆渠多尊者，第五提多迦尊者，第六弥遮迦尊者，第七婆须密多尊者，第八佛陀难提尊者，第九佛陀密多尊者，第十胁尊者，十一富那夜奢尊者，十二马明大士，十三迦毗摩罗尊者，十四龙树大士，十五迦那提婆尊者，十六罗侯罗多尊者，十七僧伽难提尊者，十八伽耶舍多尊者，十九鸠摩罗多尊者，二十舍耶多尊者，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，二十二摩拿罗尊者，二十三赫勒那尊者，二十四狮子尊者，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，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，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，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，二十九慧可大师，三十僧璨大师，三十一道信大师，三十二弘忍大师，慧能是为三十三祖，从上诸祖各有秉承，汝等向后历代流传，无令乖误。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，于国恩寺斋罢，谓诸徒众曰：汝等各依位坐，吾与汝别。法海伯言：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？师言：汝等谛听。后代迷人，若是众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是众生， 万劫觅佛难逢，吾今教汝是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，欲求见佛，但是众生，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性若悟，众生是佛，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。自性平等，众生是佛，自性邪显，佛是众生。汝等心若显屈，即佛在众生中，一念平直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故经云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吾今留一记与汝等别，名自性真佛记，后代之人视此记忆，自见本心自成佛道。记曰：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，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堂。性中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注射，正见自除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法身报身即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。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从化身生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，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淫性本是净性因，除淫即是净性身。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今生若欲顿教门，忽悟自性见世尊。若欲修行觅作佛，不知何处你求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不见自性外觅佛，起心总是大痴人。顿教法门今已流，救度世人须自修。报汝当来学道者，不作此见大悠悠。师说记已，告曰：汝等好住，无灭度后，莫作世情悲泣欲泪。受人调问，身着孝服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，但是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往。恐汝等心迷不会无意，今在主汝令汝见性。无灭度后依此修行，如无在日，若为无教，纵无在世，亦无有益。复说记曰：故物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急急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。师说记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谓门人曰：吾行矣，俨然千化。于是异香满室，白红主地，林木变白，禽兽哀鸣。十一月，广韶新三郡官僚暨门人僧俗，争吟争声，莫觉所知。乃焚香祷曰：香烟止处，师所归焉。时香烟直贯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。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初刊，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。门人意念举手之际，遂先以铁叶七步固护师井入塔。忽于塔内白光出现，直上冲天，三日始散。韶州奏闻，奉敕立碑祭师道行。师春秋七十又六年二十四传衣，三十九住法，说法立身三十七载。 得止四法者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。达摩所传信一中宗次摩那宝钵，其方便素师真相并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师之，永正宝林道场，流传坛经以显宗旨，兴隆三宝，普利群生者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，般若无尽藏真言。南无薄伽伐帝，波利若波罗蜜多依，达之他翁伊利帝利室利叙鲁之三密利之佛舍益梭诃。补缺真言。南无喝那达那多那夜耶，屈那屈那居住居住，摩那摩那普那哄，赫赫苏达努哄波摩努梭婆诃。圆满补缺真言。嗡呼噜呼噜摄意木气梭诃。三皈依。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胜众。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。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。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。